it's gonna be blue。 白日梦，白日梦，你做着白日梦，白日梦，白日梦，你做着白日梦，白日梦，白日梦，你做着白日梦，白日梦，白日梦，你做着白日梦，白日梦，白日梦，你做着白日梦，白日梦，你做着。

就走一回。 I can't explain nor conceal stars could

爱到

的智障最好的庇护，别再想要当那王子公主，别对人家冷漠守着窗户，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，让所有的努力都没好的目，哎呦喂呀，字典里没有思路，才点点到却不知就被吃住，经历不得已失利不得已失去了百分之百的概率，不管看动物或植物，你的都耀眼的让人家羡慕，听清楚不是葫芦，我一生的大半夜不是在被魔术，表情无辜真我是无助，让你开心其实要不要我戴着眼镜的礼貌写字的大号，我动作都出所有人的小烦恼，若生活需要我手机看着我就 不想为你，只是